OK， 今天就教大家一個壯陽的手法嘅。咁咧，小咪你都可以一齊去學下。 呢、這個你細佬嚟。 你唔好理咁多啦，小咪咁啊，小咪係想生育噶嘛。咁咧，其實你見到呢個模擬嘅公仔啦。咁我哋平時咧，譬如啊，去除咗褲之後啦，其實我哋可以加啲按摩油嘅。咁按摩油嘅時候咧，我哋就先可以搽喺呢個 pat 側邊最圓滑嘅位置啦。咁、按咗呢個位置之後咧，你 feel 到啲微熱啦。咁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咧用手指拇指啦，就喺側邊呢個 pat 呢個底部啦。咁我就撥上去，向上撥，向上撥。 但你大拇指用唔用力嘅？ 用力噶，用力噶，咁咧系要向上撥嘅，咁咧盡量咧個拇指咧有咁低咧，就落到去呢個位置。 小鮮肉 lover 係啦，咁喺呢個位咁我撥上嚟，咁咧呢個手指公嘅時候咧，兩手指同時撥嘅時候咧，咁啊俾少少力啦，咁啊可以咁樣落嚟呢個位啦。咁咧我哋呢個手咧係要攝落去呢、這、一個罅度嘅，大髀罅。另外呢邊手咧。會的會揩到的，咁另一邊手咧都係按住呢個位啦，咁啊不斷咁樣捋落嚟啦，你見到我手指公係向下撥。 興奮啊！如果你係男性嘅話， 向下撥，問下 B 先，如果有個女仔咁樣按你個位置，你會唔會好興奮先？ 硬硬地， 係啦， 覺得了啊， 跟住咧，然後咧， 但係你會唔會想咁？ 跟住然後咧，我隻手咧係要攝落去嘅。咁咧，我見到我攝落去嘅時候咧，因為可能呢個係一個模擬嘅公仔啦。咁其實你已經係個食指係會掂到蛋蛋同埋 JJ 附近嘅啦。咁我哋要兜翻上嚟， 即 係 主要係加速嗰個血液循環，同埋揩到佢嘅蛋。 係啦，同埋咧，其實側邊呢個位置咧係一啲淋巴位嚟嘅。咁除咗咧可以通淋巴之外咧，其實係促進咗血液循環咧，某程度上係可以壯達到壯陽嘅效果嘅。咁另外咧，同樣呢邊都係啦，我哋會掂住呢個位置啦。然後撥上去，撥上去。我哋咧維持大概每邊咧都做六分鐘，係啦。你會 feel 到其實佢都要會係有啲微熱噶啦。咁我哋都係啦，撥落嚟，同樣都係撥落嚟，因為係公仔關係啦。可能大家係冇清晰，我哋係呢個手 真人係會硬， 係啦，撥落去。 真人要硬 嘅。呢邊手係撥落嚟，兜住側邊呢個位置。如果大家可以睇睇係呢一個位置嚟嘅，係呢個比基尼位嘅。系啦，咁我哋同樣啦，每一個動作包翻上嚟嘅時候咧，都係做六至七分鐘咁上下啦。咁跟住，然後咧，我哋會撳用個手指公咧，撳喺呢個 pat pat 同埋呢個 pat pat 咧個底部，輕輕咁樣按啦，係向前推，向前推， 即係推個菊花。 係，你可以話推菊花。其實咁樣。是按前推，因為呢個其實都是一個敏感地方嚟嘅，咁佢都會已經係如果佢係個人嘅話其實佢應該係扯咗期噶啦，係啦，咁咧另外一個位置咧，我哋就開始撳個蛋蛋啦，咁因為我哋無當係一個蛋蛋先啦，咁咧我哋係會用個手啦兜上個蛋蛋上嚟咧，然後咧用拇指兩個拇指向蛋蛋嘅方向咁樣滑落， 好痛啊！ 就你個蛋蛋， 當然係 咁樣搲到個蛋蛋， 唔會啊，係因為我哋要兜住啊嘛。假設而家我個呢幾隻手指係有兩個蛋蛋啦， 成功冇咁高嘅，應該兜， 因為佢個公仔開唔到只腳啊。咁咧我當我而家呢個位手指位置係有個蛋蛋喺度啦，跟住我哋會輕輕力，係輕輕力啊，記住，跟住就。咁樣落，咁樣撥個蛋蛋落嚟。 但係依家呢一套係另一套嘅手法，定係跟緊頭先個 pat pat？ 跟緊㗎，跟緊㗎，只不過係將個 JJ 撈翻上嚟啦。咁有兩 個 step 嚟㗎。 係啦，個蛋蛋，蛋蛋，跟住咧，然後用拇指啦，跟住輕輕將個蛋蛋個位置咁樣向下撥。 男士們有冇玩？ 大家仲有冇想唔想再加精油㗎？ 咁跟住加精油啦，如果唔係會皮膚與皮膚之間摩擦咧係會痛嘅，所以咧盡量加多少少油啦。咁我哋係慢慢係個手指係向下滑，向下滑。 電視機前面嘅小朋友唔好亂學啊！係 啦，呢個壯陽嘅，如果冇事出事啊，係啦。 好恐怖嘅成件事。 正常一個男人自己做唔到嘅，所以一定要靠另一半。 係啦，咁啊好睇你另一半嘅手法。如果你喺度個女咧按緊摩嘅時候，你啲男士講錯嘢嘅話咧，嗱好難想像啦嚇。咁我哋而家咧係我喜歡嘅男仔嘛，係咪？係咪 B B？ 跟住就會向下滑。向下滑啦，咁到最後啦，嗱，假設呢一條嘢啊 ，sorry， 我要撈翻上嚟先。假設呢條嘢，哇，就係個啫啫，呢個係一個 好長邊線， 真係可憐啊咁幼。 假設 有冇100咯？ 嗱，長就長到有噶啦，咁啊，咁呢個係龜頭啦。假設而家係模擬啫，咁我哋就會撈翻個啫啫上嚟啦，跟住就會向上捋。 向上捋啦，咁當然係咧都係 輕力啦。即係傳説中嘅雀仔按摩， 特徹腳喺嗰邊直咁樣直咗。 嗱，你見到我係兜住啦，兜住啦，而家雀雀喺上面啊嘛，咁我係會呢個 hold 住啦，咁因為佢冇厚度啦，我照掂啦，就咁樣好細力嘅。你哋可以講話好似係自己喺度幫自己打飛機咁啦，或者幫男仔打飛機啦，係啦，係好輕輕力咁樣向下捋，向下捋啦。咁跟住咧，去到呢個龜頭位置啦，咁呢一節同呢一節啦，咁其實好敏感噶嘛。跟住我哋係要咁樣，都係好輕力噶，好輕力噶，係不斷咁樣捋啦。咁我哋會再加精油啦，咁啊不斷咁樣去呢個位置捋。 但個頭位會唔會打圓圈？ 咩啊？會嘅，我哋去到呢個捋咗先，係啦，捋咗之後咧，其實我哋會用兜住啦，用個掌心。咁樣搓一個360度，佢搓佢個龜頭啦。咁咧到最後一個步驟咧，我哋捋曬之後咧，跟住我哋係會剔一剔起，將佢反翻入去，係啦，將反翻入去之後咧，然後再一次按呢啲位置，係啦，按呢啲位置咁樣掃多次，跟住就要咁樣落啦，打圈打圈。但是要兜到最底下，兜到比堅尼位，手指其實是這樣兜到最底比堅尼位這個位置的，掃回上來，再下來，掃回上來。好，那呢大概呢整個過程呢半個鐘至九個字，每一天呢都可以做到這件事的話呢，就可以達到壯陽的效果了。 但是有沒有怎樣撞了先？有沒有 Lotus？ 那我完之後就立刻試咯，因為你按的時候其實它已經扯旗了嘛，那你就可以立刻， 所以現在變成有些是即 suppose 其實在前戲的部分做的嘛，這套手法即是你要說這樣是不是大，即是你預他跟他做之前可以加這個在前戲咯，當 其實你可以做之前他按了摩先咯，按完摩之後跟住其實 即當你預備跟他做之前就做這一套東西，就順便壯陽了。 嗯，沒錯，你可以這樣說。好， 還有 沒有？多謝大家的參與和聆聽。 有沒有疑問呢？ Albert 你有沒有疑問呢？ 喂，看完了，我想問一下這套手法的成效啊，那些東西看看是怎樣 的。其實呢我自己呢，因為我自己第一個男朋友呢他自己就不是很得的，我嫌他有些早泄的，那 我就跟了老師啦。我之前不是跟你說我去了學按摩啊，這個你是神之手的嘛，那我真的 神之手是你說的神之手是你說的 因為他早泄，所以特地去學這件事。 沒錯，那跟著我們真的去學一個壯陽的手法啦。 我八卦一下，早泄是講緊幾多分鐘到啊？即係 要講啊！咁好似好衰咁啊，照完唱咁啊，而家 你又冇講佢個名，你又冇講佢名。 OK， 咁啊，真係 男朋友咪得咯？ 你咁偉大啊！ 佢男朋友俾你按， 偉大偉大。 幾多分鐘？ 我值得講下喎，呢個 好啦，好啦，真係得嗰三分鐘嘅啫。即係正常個男仔係一個缺陷啦，係咪？ 即係呢啲係男 都係算缺陷㗎。如果咁講， 三分鐘就完咗咯。即係我好似 渣啲咯， 所以有啲男仔成日想自己持久啲，就係咁解。 轉 pose 咯，我上集講啦，其實轉 pose 有效嘅。 冇得轉啊！佢已經硬完射完，我諗住 玩完啦， 三分鐘喎，我未 real， 未進入狀態就已經咁樣 了。再嚟咧，如果 即係嗱，我係講緊係入咗之後三分鐘，定係 未入啊？ 未入即係前戲都計埋嘅。 係， 咁啊差啲，即係我覺得 快差。 如果入咗之後三分鐘，其實喺世界嗰、那個世界嗰個 average 嚟講咧，其實已經係要 OK 噶啦。 即係其實我係感覺嚇 feel 到佢硬嗰刻。仲諗住繼續啲咩前戲時候，我完咗啦。 即係硬同埋完事就係變咗成個過程三分鐘左右， 由起身 轉頭 到完咗漏啦，咁三分鐘。 咁佢即刻軟咗定可以再起機先？ 係軟咗啦，係起唔到機啦已經。 O K。 係幾多歲到啊？ 咩啊？37咯，佢嗰時。 哦，咁啊， 趕時37啊？ 即係佢，我個男朋友37啊嗰時。 哦。 系啊， 咁哇，依家咁 樣，我個男朋友 啊，係你嘅男朋友，係啦，37咁。 俾奶色按嗰陣時係37歲。 咁你諗下， 男人四十都仲係一枝花噶嘛，大佬你三十七就前由前戲由起機到完事三分鐘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想點，即係唔係好想咁樣詆毀啊！ 其實都唔好男士早泄嘅咧，我想先。 其實而家咧城市生活咁繁忙壓迫咧，係多咗呢啲 case 嘅。 即係壓力大咗，所以其實 所以咧，其實咧，如果想生育啦，或者想個過程開心啲或者持久啲咧，其實真係可以嘗試我頭先嗰個手法。 要學你呢套手法係咪？ 係啦，冇錯啦。咁因為咧，我點解我咁講啦？我第二三個男朋友啦。咁其實我咧自己 醫好咗佢哋啦。 自首冇咁誇張嘅，咁誇張就少少講大話咁啦。咁其實咧持久。真係耐咗嘅，咁即自己我自己本身中意同按摩啦，咁跟住我每一次咧喺做愛之前咧，其實我都會知佢好攰啦，咁我都會幫佢先按摩，等佢舒緩咗，啊覺得啊我個疲勞已經散發出嚟啦，咁我就有氣有力做啦，咁 容易進入狀態。係啦， 咁同埋我按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佢已經有興奮狀態噶嘛，我相信就算唔係女仔啦，可能你男仔有時唔小心 high 到啊，或者刺激到個位置，其實都會扯旗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啊，係咯，我當係 男仔好容易嘅啫，睇下啲書啊嗰啲都 OK 嘅。 咁再加上有按摩油嘅味道啦，一個舒緩嘅感環境啦 ，relax 啦，咁你成件事有人 high 下 high 下，你咁敏感嘅部分即係。 舒服 都會是有興奮狀態的。咁我之後的男朋友咧，唉，我真的不係好想咁樣讚佢，但係超過45分鐘話遇上嘅。咁當然係 咁犀利。 但係你持久啦，你一個禮拜，你一個禮拜咧 可以拍 A V 咯。咁一個禮拜係要做4至5次咯。 好大 食啊！係啦，即係咁你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已經唔需要，已經係唔需要你嘅手法㗎啦。其實即係如果佢本身嗰個底子係咁勁，係嘛？ 或者係經過你， 定係話經過你嘅經過你嘅千錘百煉， 咁一定 係出咗去 咁嘅成果 嘅。咁一定係我都有我嘅功勞啊，大佬係咪先？ 即係佢未開始之前咧，就44分鐘，跟住做咗45啦，咁樣係咪咁樣？ 咁我咁講，做之前即係之前係30分鐘咯，咁而家 45啦， 係啦45啦咁樣， 升三分鐘嗰個咧， 咁另外當然啦，我自己亦都 已經分咗手啦，三分鐘嗰個唔得， 係啊唔得，咁即係同你男朋友分咗手， 打 飛咯，咁另外仲有一套我自己即係壯陽補腰嘅一個湯嘅，咁咧大家 要配合嚟食嘅。 不是，其實我想中醫都會知道，都會建議這個湯水。如果一些聽眾有老婆或者自己獨家男的話，都可以自己煲這個湯喝一下。 獨家男的再煲來喝的話，你這樣折磨人家。 OK， 那聽眾就是 未有老婆，即未有女朋友就建議他煲來喝啦。好折磨啊，聽著老成 了。 咁唔係，只不過係個功效更加明顯顯著，因為係壯腰補腎嘅。咁我諗其他人都會聽過之前。咁就係呢個北芪啦、淮山啦、黑豆啦、杜仲啦、巴戟啦、金九石啦，再加呢個豬尾骨啦，咁再加一個腰果同埋蓮子、豉汁、魚肉。同埋麥草嘅， 幾多水？幾多碗水煲埋一碗咧？ 其實我自己之前煲俾男朋友咧，我自己通常會去藥房執兩個人嘅份量，同佢講我兩個人嘅份量嘅，咁咧你就大概 就呃曬俾佢食啦，兩 唔係。咁而家咧，如果我兩個人嘅份量嘅話咧， 半碗水，水對水喂俾佢。 喂，其實同埋你聽我講先，就係我會自己買一個大概50蚊嘅豬尾骨就夠啦。咁啊要出水啦，豬尾骨，因為好多油嘅，同埋污糟嘅。出咗水之後咧，咁啊掉曬落去。 去到個豬肉檔嗰度，豬肉佬。 呢件事證明奶昔係入得廚房嘅，出得廳。 最 係咪就上得大堂嘅？ 上得大堂。 因為其實咧，本身咧所有黑色食物咧都係會有一個補腎嘅功能嘅。咁而你譬如你射，你要精液啦，同埋你女性，你都係需要有好好嘅腎功能噶嘛。咁其實咧因為黑豆啦，佢都係補腎嘅，補腎水嘅。咁而嗰啲金擊啊，唔係嗰啲係杜仲啊、巴擊啊嗰啲全部都係啲促進血液循環嘅。咁啊，蓮子嗰啲啊、腰果都係補，即係補充。 我話我都有 keep 食黑豆粉嗰啲，我都有。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腎水唔好咧，腎唔好咧，其實可以食多啲黑色嘅食物，譬如黑豆啊，或者係呢個木耳啊、雲耳都係有幫助嘅。咁啊，大家其實係啦，大家可以譬如煲六碗水、六七碗水啦，咁啊煲成兩三碗咧，咁。 嘴對嘴喂佢， 就 OK 噶啦。咁啊，女仔都要補嘅，係啦， 湯有條豬味， 就豬味係最重要嘅，真係要加豬味就會好啲咯。咧就唔係好建議豬肉嘅，因為豬肉咧就冇咗嗰個效果喺度。就通常呢個湯咧，如果中醫都會建議你係豬尾骨，係啦。 咁有冇話一個禮拜飲幾次啊？ 我自己一個禮拜會煲一次飲嘅。係啦，咁如果譬如你真係個腎功能或者腰功能好弱嘅話咧，都唔怕話一個禮拜煲兩日咯，咁可能你隔咗兩三日就再煲多一次咁樣咯。 佢有冇話 feel 到有冇點樣覺得唔同？ 你飲咗一段時間，其實你自己都 feel 到自己精神咗，同埋再加個手法咧，你個身體會強健咗，所以係可以拍拍聲。 搞掂啦， 係好明顯嘅， 成隊足球隊搞掂啦。 唔係佢話羽毛球隊嘛，羽毛球啊嘛，係啦。 咩精油啊咁？但係有冇話係咩精油？ 其實你可以選擇可以用紅花啦，因為紅花其實都係促進呢個血液循環嘅。咁我自己 紅花油啊，好辣 㗎！ 哇，好辣啊！啲位置 用紅花油啊，係啊。咁我自己本身咧就 紅花精油啊。 是我自己喜意用薰衣草的，薰衣草和薑，因為薑是可以驅風的，驅了你本身裡面的濕和風出來，本 身味就可以因個人喜好。 是啦，沒錯，但我自己會用薑， 還有呢，有些人說依蘭是可以催情的。 哦，是 啊，依蘭其實的味道有點像薰衣草， 但它是比較濃烈一點，依蘭是不是個個都接受到的。是啊，大家就可以試一下，信不信由你，繼續支持我們老石獨女。 是夠曬鐘了，好了，我們下集回來再說。 好多謝今天我的嘉賓摩摩和阿 B。 好，拜拜， 再見， 拜拜。